严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你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I'm entering this log for the record. This is Mark Watney, and I'm still alive. Obviously, I have no way to contact NASA.Or my crewmates. But even if I could, it would take 4 years for another manned mission to reach me. 北京时间20:23，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段英文的对白呢，是今天已经在中国上映的好莱坞电影名字叫做《火星救援》其中的宣传片内容的一部分。今儿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这部电影。我呢是一个科幻电影迷，关注呢这部电影好久了。今天呢也已经看了这部电影。我在看这部电影之前，也顺道关照了一下呢大家关于看电影各种各样的想法啊。哎，我发现好像对于这个电影呢有兴趣的朋友还挺多的，而且呢每个人都对于这个电影呢有着不同的期待。期待这部电影的原因是什么？其实特别简单，那是因为这是一部硬科幻的电影，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呢，不是天马行空，而是真的和现实生活和科学研究是有关系的。今天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走入火星救援。我给呢这期节目取的名字叫《我们参与火星救援》，大家参与到这个电影当中去了啊！也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发送短信来到我们的节目中。今日我们的互动话题是《火星救援》，你打多少分？要不要推荐别人去看？发送短信至10628821828，10628821828。来，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剧透时间。各位呢还没有看电影的朋友呢，你也不用捂上耳朵，我也不会剧透太多的。这个说的是什么事儿呢？啊，有意思。这说啊，有这么人类的几位宇航员第一次呢登上了火星，要对火星呢进行科考和探测。在正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突然啊刮来一阵强风。这强风呢把一位宇航员呢给刮走了，大家以为说这宇航员可能就牺牲了。于是呢剩下的人为了躲这个强风呢就离开了这个火星。但是那位宇航员呢他没有死，在火星上呢继续坚强的生存，而且他还有一个身份，这个身份呢他在电影当中也说了，幸好我是一个植物学家呀，我拥有着全球最聪明的大脑啊，才能够让我在火星上活下去。今天呢我们也是请来了一位植物学家，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军。欢迎史军博士，你好。 啊，大家好，我是史军。 哎，我看了这个电影之后我就对植物学家肃然起敬了啊，原来真是植物学的知识可以在关键的时候救我们一命啊。 对， 尤其是当我们一个人落在火星上的时候。 没错，植物不仅仅能大战僵尸是吧？ 对， 还能救命 啊，还能在火星上和火星严苛的自然条件 PK 一下。 对对， 来，接下来又到了剧透的时间了、啊、这位留在火星上的植物学家他是怎么活下来的呢？其实最简单是因为呢他发现他们随身带的这个粮食当中有土豆，于是呢他从火星上铲了土，就开始在火星上种地， 种地 啊，种地，然后就种出土豆来了，于是就活下来了。这事儿啊我得 得好好跟你聊一聊，我也是有一点科学基础知识的。火星上的土和地球上的土能一样吗？我们把土豆放进去真的就能种出来吗？以及它其中还有一些比如说生产水的方式，它不用太阳光，就在那个室内用那个就是普通的那个荧光灯，没准人家是 LED、就能把土豆种出来，而且还能吃，种出来的土豆还能够接着再种下一茬。来，我们一个一个说一说，这有可能吗？ 首先说这个土的事情是吧，毫无疑问，火星上的土跟我们的土，就是地球上的土，特别是地球上的这种土壤啊，我们指跟耕地里面这种土壤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因为最大的区别是火星上是没有生命的，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发现上面， 我是这 么认为的啊，没有发现上面有生命的迹象，如果没有生命活动的话，我们都知道地球土壤它的基本的组成，一个是有这种我们叫矿物质或者是岩石这种碎屑，就沙粒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组成，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组成是腐殖质，我们叫腐殖质包括什么呢？包括一些动物的排泄物，动物的动植物的遗体， 对 啊，包括很多微生物，包括细菌、真菌啊，这些微生物啊，它都在里面混合成了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认为是有生命的土壤，是吧？这个土是活的，它放进东西，放进种子以后，它可以这种正常的生长，是吧？ 对， 但是。当然我们还忘记说了，地球土壤里面最重要的还是还有水分，是吧？ 对。 这个虽然我们前段时间在新闻里面也看到了说现在我们在火星的土壤里面也发现了有水的迹象，但是那非常非常的少，极其的干燥的一个状态。 而且那还是盐水。 对对，非常非常的少。所以火星基本上处于一种我们把所有的地球上这种腐殖质剥离掉，微生物剥离掉，水分剥离掉，那大概就是现在火星上这个土壤状态了。 那就是照您这么说，就是没有营养的土。 对对，它 就是土而已，是吧？ 对，它只是一些岩石的碎屑而已或者是沙粒是这样子一个状态。 就跟在沙漠里的一把沙子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 在这种土当中是种不出土豆的吧？ 那当然是种不出土豆的，但是我们通过加一些东西其实就可以种出土豆。 好，下面又到了剧透的时间。怎么种出来的呢？是这个宇航员他发现他们在生活舱当中有很多遗留下来的粪便，这粪便呢都是其他的五位宇航员排出来的， 包括他自己。 而且这个粪便呢发现包装的特别好，有一点像那个抽真空的压缩饼干一样包装好了以后，他后来又把那些东西找出来，然后又剪刀再剪开，又和上水，又和上土，他是这么做的， 还和上了，应该是在原著小说里面的，还和上了他自己的粪便 为什么你一定要区分有别人的还有他自己的 那没关系，都是一样的，但是别人的因为他们那种真空脱水的状态下，里面的微生物全都死掉了。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事情如果都死掉了，我们都知道，如果怎么说呢？我们知道以前的我们的厕所，或者我们在我们的这种抽，就是下水道系统还不是很完善之前，我们有茅坑是吧？茅厕里面有一大坑，储存都是这样粪便。 对 这个粪便要存很长很长时间，这不能说这吧唧的今天新鲜的，然后拉地里去了。那个不能起到很好的这个滋养庄稼的这个功能。 农家有个话叫沤肥嘛。对 对 对， 它一定要沤很长时间。为什么要沤呢？很简单，因为植物它需要的营养是非常非常简单，需要非常非常简单的元素，比如说 蛋 元素， 对 啊，比如说我们说的尿素是吧，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如说我们说的氨这是非常简单的，然后有钾元素，然后有磷元素比如说我们所说的磷酸氢胺如果有去这个农村看的话，你会看一大袋一大袋化肥是吧，上面写的可能就会发现磷酸氢胺这样东西，这里面又有磷又有氮是吧当然还有 磷氮钾， 对对，还有钾肥但是它需要都是这种非常非常简单的盐就类似于我们在调料罐里面放的那个食盐 就非常非常简单。 对， 因为植物它没有嘴巴是吧？它不能把这个肉吞下去， 嗯， 还不能也。更不能嚼了是吧？ 对，它只能通过根去吸收。 对对对，它只能吸收这种非常简单的矿物元素，而对付我们排出了这种实际上有很多的这种氮元素啊，实际上是集中在还没有消化完的食物残渣里面。 哦， 比如说 那这些排出来的这个粪便当中的氮元素。啊，它当时它不是量很足，你比如说让它种一片地还是不够， 嗯， 把它放一段时间，就等着说在这个排泄物当中的其他的细菌或者微生物再进行它的生长，它在生长的过程中能够产生出氮， 对，就把它分解掉了， 我们得需要更长的时间。 对对对，我们实际上是需要把这里面的复杂的这些构成物， 嗯， 啊，比如说一些蛋白质的残渣， 嗯， 把它尽可能的分解成。这种植物可以利用的，比如说简单的这种氨呐，或者是简单的尿素这样的一个状态的物质，这植物才能用。否则的话，你那一大块啊，就包括我们很多朋友说啊，我看这个牛奶过期了， 嗯， 啊，太浪费了，我去浇花， 嗯， 你看那浇花，通常这种就被浇死了， 哦， 啊，都觉得这个牛奶很有营养， 是 吧？ 人有营养， 对，这是对人有营养，人可以吸收里面的蛋白质， 嗯 ，OK， 这没问题。但是植物没有办法直接吸收蛋白质， 嗯， 啊，它也没有办法吸收油脂，啊，这些都没有办法， 嗯 啊， 对。 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先回到啊，有一句农家的俗谚叫“庄稼一枝花儿全靠粪当家”。 对， 这个粪里面呢，能够起到作用的是这微生物。微生物呢，把排泄物粪便当中的像您说的那些还尚存的蛋白质，给它再分解成为更加简单的元素。这些元素呢，由植物所吸收才能够生长。 对， 所以回到电影当中来，如果只有其他宇航员已经做成像。 饼干一样， 压缩饼干一样的那些干肥是不够的，还得要新鲜的和在一起，让它产生更多的细菌，然后有更多的这些氮磷钾的元素，才能够让土豆生长。 对对对，你如果是仅仅是维持在一个那样纯的压缩饼干的粪便状态，它是一个死的粪便了，它已经没有办法再变成。更简单的这种可供植物吸收这样子一个状态了， 嗯 啊，这样东西你扔到那个土里面，其实不仅不能为植物提供什么养分，反而会带来很多麻烦。 另外一个问题是，有人在家里种花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个情况，就是我施的肥太多，把花烧死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所谓的烧死，不是说你施了肥进去以后底下着火了，温度升高了，把它给。烫死了， 嗯， 这也不是这事儿，所谓的烧死实际上是让植物处于一种脱水状态了， 嗯， 什么是脱水状态？我们都知道凉拌菜的时候你撒盐， 嗯， 啊，比如说凉拌，特别是凉拌莴笋丝儿的时候啊， 对， 这特别明显，一撒盐那个水哗就出来了，是吧？ 对， 因为你外面的这个溶液的浓度高的情况下， 嗯， 它的细胞里面的这个水是要往外渗的， 哦， 这个是一个典型的这种脱水， 这是个物理现象。 也是一个生物现象，其实它也是一个生物现象， 嗯， 啊，因为所有水，怎么说呢， 都愿意去浓度高的地方， 对对对，都愿意去浓度高的地方 啊 啊，基本上是这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腌咸菜的时候也非常明显， 嗯， 是吧？啊，好大一萝卜啊，你腌着腌着就成很瘦一干了， 哦，就成萝卜干了， 对，对 啊， 对。 所以说话讲回来，就是植物。肥多了烧死，是因为这些元素太多了，就把水置换出来了， 对 对， 它就干死了。 也不叫置换，而是说 吸收出来， 根本就没进去啊，就把水给吸出来了。 嗯，好好好，来，接下来我们再来回到电影当中啊，来继续高能剧透。刚才我们是讲了这个肥料的问题，土的问题， 对， 必须这些东西和在一块儿才是可以的，单有其中的都不行。 对， 好，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阳光的问题。我们知道植物的生长是需要一定的温度，也是需要阳光的，尤其是小叶。叶子开了以后没有阳光它是长不下去的， 是的。 那么在电影当中它的阳光是来自于呢生活的那个环形舱里面的灯光， 对， 灯光也能够让土豆长大吗？ 嗯，那看是什么灯， 嗯 啊，比如说你要是一盏绿灯的话， 嗯， 那就没辙了， 哦， 这个就必死了啊， 哦， 因为植物它不是说什么颜色的光都吸收， 嗯 啊，它有两个比较集中的吸收的峰值区，我们叫峰值区啊，一段集中在红光这个区域， 嗯， 一段集中在蓝紫光这个区域， 嗯 啊，它只偏爱 这两种颜色的光啊，我记得我们之前的节目里中可能也跟大家也聊过啊，为什么叶子是绿色的，是吧？因为阳光我们都知道是一个，至少在可见阳光范围内，它是所有的光都存在的啊，赤橙黄绿青蓝紫，实际上是一个连续的啊，比我刚才说的那七种还要多得多。 嗯 啊，但是呢，这个阳光透过这个绿色的叶子之后，你想。红光被吃掉了，然后蓝紫光又被吃掉了， 嗯， 啊，两头都咔掉了，那只剩下中间的，中间的是什么光呢？中间就是绿光。 哦， 啊，你只剩下的是绿光，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植物利用过之后的光线。 我们看到的是它不想要的。 对，就是它剩饭啊， 哦， 可以这样来说。 你这一说，我怎么突然觉得，这绿油油的草原，就一下感觉就有点倒胃口， 对， 太坏了。 对，但是对植物来说挺好的啊， 嗯， 就翻回头来说。啊，这个情况，就很简单了，是吧？ 嗯， 只要你能提供红光和蓝紫光， 嗯， 这植物就能活， 哦， 啊，未必你非要是跟这个太阳光一模一样的。 那就是咱们现在普通室内用的，比如说咱们这个灯， 嗯， 直播间的这个灯， 对， 这个行吗？ 这个可以的啊，因为 就一般的灯泡都行。 通常来说，显白光的啊， 显白光的都行， 这个，白光的这样子一个状态的话。通常来说，它白光并不是，特别是现在常见的 LED， 嗯， 这个灯啊，它的白光并不是， 白光 是吧？它是不是说太阳光那种白光啊？ 嗯， 太阳光是一个连续的光谱， 嗯， 我们刚才说了啊， 嗯， 赤橙红绿青蓝紫啊，那么多那么多连续的。但是呢，我们看到 LED 的这种所谓的白光，实际上是有几种光拼起来的啊，拼在一起的，就是简单的红光。啊，简单的蓝光和黄光啊， 嗯， 它能通过一定的比例来调制啊，然后出来的是一个白光的效果， 嗯， 啊，当然只要这里面有红光和蓝光， 嗯， 这就 OK。 所以从这点上来讲的话， 嗯， 这个作者在写这本书，他的这个光照环境是符合科学道理的，是 啊，没错。实际上我们在很多实验室也都是这样做的， 哦， 啊，24小时这个光照培养箱，你不可能在那放一太阳是吧？ 嗯， 啊，那都是。拿这个， 哎，你说我放一个那个暖，就是那叫什么呢？就是能射出红光的，有点像电暖气的，那个是叫什么频谱仪还是什么玩意儿？ 你射的那是红外光，啊，这植物不太需求这种东西。 不行是吗？就烤熟 了。对，你把它烤熟了。 啊，行吧，啊，好多人不是买回来那个东西，外面都标仨字小太阳吗？你一说放太阳，我就想起那玩意儿。 对，你能把它烤熟了，那不是让它长了。 好，还有一个问题是， 嗯， 在它那个环形居住舱当中啊，氧气是有限的。它种了那么多的土豆， 嗯， 会和人争氧气吗？ 氧气倒不是一个很让人担心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地球上我们都知道，地球上氧气大概有占21%这样子一个状态。 嗯， 实际上这是非常非常多的。 嗯， 啊，这个变化，如果你的气压不变的话， 嗯， 这个比例的氧气，其实我们一个人在一个环境里面，其实消耗不了非常非常的多。 嗯， 这倒不是一个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更麻烦的事情是二氧化碳。 哦， 啊，二氧化碳才是真正的让人比较。难受的啊，就比如说我们，圈一小屋子里面啊，大家就说，哎呀，我缺氧了，是吧？这个通常情况下并不意味着是 氧气不够， 你把氧气吸没了，而是你的二氧化碳浓度太高了。 哦， 啊，这样 土豆种多了会有二氧化碳的问题吗？ 土豆种多了会有一个问题是，它可以很强的去吸收二氧化碳。 哦， 这个时候你叫。给它补充足够的二氧化碳， 嗯， 啊，这样才可以维持这个正常的运转。为什么呢？因为二氧化碳如果不够的话，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叫碳饥饿。 嗯， 啊，什么叫碳饥饿呢？因为我们植物吸收了光以后，它会变成一些高能的这种能量啊。 嗯 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前方高能那种，比那高能还高能的， 嗯，哦，那么高 啊，那个能量非常高啊，变成一些高能的电子啊，这样子一个状态， 嗯， 它是要把这种能量最终要导入到我们叫碳水化合物啊， 嗯， 比如说葡萄糖这样碳水化合物里面啊，通过这个光合作用暗反应这个过程，要变成这种糖， 嗯， 要把能量转到这个水和这个二氧化碳最终结合形成的这种糖里面， 嗯， 但是如果二氧化碳缺了，那后面这个链条就断了， 嗯， 断了以后你前面积累的能量越来越多， 嗯， 这会出事儿的。 出什么事儿 了？嗯，出什么事儿呢？因为你用不掉了是吧？但是你前面积累这些能量都是不稳定的。 嗯、 哦。这些不稳定能量不是说它自己就消失了，它消失不了。 嗯、 那怎么办呢？这些能量就会转移到某些其他的活性分子上面去，破坏其他的，比如说蛋白质，比如说细胞膜， 嗯， 啊，就把其他的这种生物结构给破坏了。 比如说种了一颗土豆没有二氧化碳的话，突然种着种着有一天啪爆炸了。 对对对，也不会爆炸，但是它会死，甚至会有些植物它自救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呢？ 嗯 啊，行，那我现在没有二氧化碳，但是我得自救是吧？我不能被这些东西弄死了。 怎么救呢？ 那怎么救呢？那我就开始拼命的去燃烧体内储存的这些糖啊，或者说脂肪啊这类物质， 嗯， 自己产生二氧化碳。 哦， 啊，自己产生，因为二氧化碳太不够了，我避免这种伤害的发生，我只能自己去产生二氧化碳。你想，如果这样产生二氧化碳的话，实际上就消耗了之前辛辛苦苦积累的那些能量，是吧？ 嗯， 啊， 那你这个问题说到这里，就是有人之前说你早上锻炼的时候去植物多的地方，说氧气充分；也有人说那个时候呢，白天植物是放出二氧化碳的，晚上才是生产氧气的。到底对于一个植物园而言的话，它的最好就是氧气最充沛的时间是在哪里？ 怎么说呢？应该还是清晨， 清晨的时候， 清晨在太阳光照比较好的情况下，它这个状态下，我们叫光反应这个状态，就是把水拆开， 嗯， 啊，氧气释放出来，然后氢在里面啊，带着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能量啊，进入整个这种光合作用的反应链， 嗯， 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晚上是不会产生的，是吧？ 行， 对， 那这个问题又来了啊。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讲的火星救援其中的一部分，就是这位植物学家在火星上孤身一人是怎么成为了一个火星鲁滨逊，他又是怎么活下来的。 对， 他种的是土豆。我觉得这位作者啊，作者名字叫安迪威尔，他呢真是非常懂科学的，他在诸多的食物当中选了土豆，我觉得这个他写到书里应该是非常非常用心的。 对， 选了其他的作物，你比如说小麦，或者他选个冬瓜，选个西瓜，可能都很难让这人活下来， 没办法就死了。因为只有土豆啊，相对于所有的作物来说，土豆的生长期比较短，大概60天啊到70天左右就可以收获了。但是小麦的，包括水稻，包括玉米这样主要的粮食作物，至少需要100天。 当时他那个仓内的给养大概只能好像是 400天， 供应他400天。 对，400天、 啊。但是你说种小麦啊，种出来那么大点地儿，能种出一碗来吗？ 也很难 啊，是吧？ 对。 所以选土豆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土豆我刚才说了，生长期短是吧？ 对。 另外一个好打理，它怎么着都能接出来那个我们叫块茎的这个树块，它实际上是一植物的茎，但是小麦就不一样了，小麦是种子是吧？或者说水稻也是，玉米也是啊，这都是种子，这种籽粒它还需要经过开花结果，如果一有一个闪失，这麻烦了，你接不了了是吧？如果授粉出现问题啊，等等等等出现问题， 土豆就不用这个授粉， 对，土豆没有授粉这个考虑啊，它极其的简单，而且有很大的几率能保证一定能接出来。 所以说到这儿呢，我觉得还是得说一说这个编剧确实是充满了很多的科学知识，在这一部分每一部他讲述的都很严谨。 对， 包括这个电影在拍摄的过程中，他的场景，包括导演，作者呢安迪维尔呢本人也是一位电脑程序员，而且是一位业余的科幻作家，甚至啊他用自己的专业特长设计了一个专门计算从地球到火星旅行所需要航行的时间程序，他还曾经预测人类会在未来的20-30年之内登陆火星。 对对， 甚至有人说这个电影啊，你们看起来是电影，真正懂行的人呢说这个是什么啊，这个就是人类探测火星任务的5.0预告版啊，就是 有可能 说有可能未来人类探测火星就是这样的。 对，但是它里面有一个小 bug 是什么呢？那个土豆为什么不发芽？这是一个事儿 啊， 这其实是一个事儿，一个小 bug 啊。 放那么长时间是会发芽？ 对，因为从地球飞到火星1年多的时间，那土豆都没发芽，这其实是有问题的。 我看它打开的时候不是真空包装吗？ 你再真空包装，它也是要发芽的呀。 行， 对， 好，嗯，啊，今儿又讲找出一个问题来啊，回头提提他们。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共同聊一聊刚刚上映的这部电影《火星救援》。想必呢，很多朋友都还没去看啊，没去看之前听我们这期节目，那就更有必要了。为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这领域的植物学家，跟大家来聊一聊在电影当中的那位植物学家，他是怎么来生产土豆的，这土豆呢按照他的生产方式到底能不能符合科学原理，这一部分先和各位讲完了。我们讲到的是火星上的这位农夫种土豆的事儿。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回到电影，既然是和火星有关，离不开宇宙飞船，其中呢还有一些点呢也是跟现在的深空探测的技术发展有一定的关系。那么究竟在专家看来，它的这种描述或者这种轨道的计算在电影当中的展现有没有现实的依据和科学道理呢？稍事休息一下，咱们接着聊。今天由美国好莱坞出品，中国演员参演的科幻电影《火星救援》正式上映。这部电影由科幻小说改编，讲述了一位地球人是如何在火星上生存的故事。既然它和科学有关，自然离不开我们的关注。今天晚间我们邀请植物学家做客直播，和您聊一聊电影中那些和科学有关的情节是否真的可行，未来人类登陆火星，电影中的方法可取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我们参与火星救援。注意，今晚节目有剧透，前方高能，慎入。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今儿呢，咱们来聊一部刚刚上映的电影《火星救援》，讲述的是一位被遗留在火星上的植物学家如何让自己在火星上生存下来，等待他的同伴们的救援。刚才我们请到了一位植物学家来跟大家讲述了一下电影中呢所展示的种土豆的环节是不是真的靠谱，是不是真的可以种出土豆，看来的确是可以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说到救援的这一部分。这部电影啊，在内容的设计中呢多次出现了中国的角色，而且中国在对于这位宇航员的营救当中起到了非常突出且不可替代的作用啊，就是我们也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航天器提供给他们。具体是什么呢，我们就不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太多了啊，大家自己去影院看电影啊，看到咱们自己的五星红旗在电影当中，包括是我们的科学家设计生产建造的航天器，哎呀，确实非常的自豪。接下来呢，我们所邀请到的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邢强博士，也跟他聊一聊电影当中其他有关于深空探测方面的话题。欢迎邢强，你好。 云龙兄好，大家晚上好。 在这个电影中呢，体现出了好几个深空探测方面的一些话题啊，也请你呢跟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讲一讲。比如说，其中的那个宇宙飞船原本是想回到地球，后来呢知道他们的同伴没有死，要回去救的话呢，突然加速，原本是要减速，突然加速说可以利用的一个反方向的力就能够快速的回到火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 这个就是咱们之前也聊过的那个引力弹弓效应。所谓引力弹弓效应呢，就是说咱们在宇宙中航天器在飞行的过程中最难的是什么呢？最难的还不是加速和减速，最难的就是掉头。因为在太空中无所借力，你要想掉头的话呢，只能够凭借大型的天体的这样的引力，让它先以快的速度向它奔过去，然后呢再借助这个天体的引力的作用呢，使得它的速度方向发生变化。 嗯， 整体来说呢，就像咱们玩的那个弹弓，先把它往后拉，拉到一定程度时候呢，松手，再给它弹走。 嗯， 这个技术呢，已经应用在了很多地方，比如说要飞到很遥远的，比如说飞到太阳系之外，那怎么办呢？先往木星那个地方飞，然后呢，在木星的引力的加速作用下呢，在贴近木星的时候，擦肩而过的时候，猛然的改变速度方向。这样呢，既利用了木星的引力，使得飞船的速度加快，又使得呢，让木星的这个引力呢，促使了飞船呢，奔向正确的方向。 嗯，那就是这个飞船在地球背后掉头的这一瞬间，反倒是给了它更多的力量，让它能够飞得更快。那么另外的是，在电影中还展示了由中国呢所提供的一个叫做太阳神号的航天器，在它掉头掉过来的那一瞬间，高速运转的过程中跟它对接。在现在的深空探测过程中，咱们的宇航技术中，这种高速状态下的对接技术是不是已经很成熟了？ 这种对接技术呢，已经是继前苏联、美国还有中国 等等国家已经是相继掌握了。这样的空间的对接技术呢，有赖于现在的精确的定轨技术和航天器的在太空中的姿态轨道和的联合控制技术。这个技术成熟之后呢，再结合着比如说精确的一个相对速度和相对位置的一个传感装置，还有现代的航天器的一个导航制导与控制的技术，在这些技术的结合下呢，这种高速的太空对接状态呢是能够实现的。而且呢，我们已经能够很高兴的发现，就是以前比方说从地面上一个货运飞船要往这个空间站送东西的话，要飞一两天慢慢的调整轨道，而现在呢几个小时就可以送上去了。这也是这种精确的高速的对接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一个好处 啊。今天真是我们通过这个电影呢，也是跟您了解了一下在火箭发射过程当中的一些流程，也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电影当中有一些比如说对于火星轨道的设计，这都已经是非常成熟的科学技术啊，基于此之中所展开的一个科学幻想的一个电影，相信能够赢得大家更多人的关注，而且我们也能够从中学到很多的知识。时间的原因呢，我们这个话题暂且就和邢腔聊到这里，先送您走了，再见。今天我们和大家在照亮新闻深处共同分享的话题是我们参与火星救援，参与到的是这部电影，而不是真的去火星救援了。刚才我们送走了连线嘉宾，接下来呢继续请进本期节目的做客嘉宾植物学博士石军，欢迎石军博士。最后再问您一个问题，按照目前咱们对于植物培养的技术以及呢现有的这些深空探测的技术，你觉得按照电影当中描述的这个方法来去登陆火星，在上面生活有可能吗？ 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一个问题啊，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水、土壤、光啊、空气甚至空气都不是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都会忽视掉的是重力。因为火星的重力只有地球的四分之一这个样子。这样在一个低重力的环境下，我们的地球的植物能不能正常生长，这仍然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现在在天上的国际空间站已经有科学家们来进行这一方面的培养。 对，在无重力条件下肯定是不行的。 是不行的。 对，肯定是不行的。 那在微重力， 在微重力或者说低重力的这种情况下，植物多少也是会受到影响的，因为它不知道哪边是上哪边是下。它之所以这个茎往天上长，这个根往下长，这都是因为重力存在的原因。如果这个重力太小的话，势必会影响到它的正常生长。 好，我觉得这一点有可能又会成为不久之后这些电影导演啊、科幻作家一个新的创作来源啊，有关于重力。谢谢石军博士做客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通过电影和大家来分享了其中的科学技术。这个电影呢刚刚上映，我去看了以后呢还是觉得不错，值得一看的啊。按照传统的打分方式，打八分以上应该是没问题。您心中是多少分呢？等您看完之后，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这个话题就说在这儿了。 时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播者，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在漫长的岁月里，日本侵略者对北平实行残暴统治。陆河中学被炸，云居寺被炸，民居被炸，卢沟桥枪声震天。这是北平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时刻。但 这座有着古老历史和光荣传统的城市，欲强弩而不退，靠同心度浩劫。平西、平北、冀东、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在北平郊区燃起燎原烈火，抗战烽火席卷平郊。北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全力支援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保存发展了地下革命力量，谱写了爱国主义的壮丽诗篇。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报告文学《北平硝烟》，作者孙经言，演播阿达。 1941年春节前夕，白蚁画在密云马营村召开联谊上干部